编年记下第七章，萨罗满祈祷完了，有火从天上降下，焚烧了全燔祭和其他的牺牲。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圣殿，由于上主的荣耀充满了上主的殿，司祭不能进入上主的殿。所有的以色列子民看见有火降下，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圣殿，便俯伏在石铺的地上叩拜称颂上主说，因为他是圣善的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君王和众百姓在上主面前祭杀了牺牲。萨罗满王那时祭杀了22000头牛、12万只羊，这样君王和全百姓为上主的圣殿行了奉献礼。司祭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勒位人拿着达味王所制的上主的乐器奏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，称颂上主的歌。这赞美歌是达味令他们唱的。司祭们面对着他们吹号筒，同时全以色列人都站立不动。萨罗满筑圣了上主殿前的内院，在那里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的脂油，因为他制造的铜坛容不下那么多全燔祭、素祭和脂油。那时萨罗满举行庆节7天之久，所有由哈马特渡口到埃及小河的以色列百姓都与他在一起，实在是一大集会。第八天又举行了盛大的集会，如此举行献坛礼7天，过节7天。7月23日，君王遣散了民众，他们因上主对达味、萨罗满和他的百姓以色列所施的恩惠，都满怀欢乐，回了自己的帐幕。萨罗满完成了上主的殿和王宫，凡萨罗满心中要在上主的殿和自己的宫内所做的，都顺利完成了。夜间，上主显示给萨罗满，对他说，我已听了你的祈祷，我也为我拣选了这地方作为祭祀的大殿。我如果使天闭塞不雨，或使蝗虫吞吃这地，或使瘟疫在我百姓中流行，这称为我名下的百姓如果谦逊祈祷，寻求我的面，远离自己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俯听，宽恕他们的罪过，使他们的土地生产。自今以后，我必睁眼垂顾，侧耳谛听在此处发出的祈祷。现今我已选择这殿予以筑圣，使我的名永远在这殿中，我的眼和我的心也时时留在那里。至于你，如果你在我面前行走，像你父亲达味那样行走，遵行我吩咐你的一切，恪守我的法律和典章，我必巩固你的王位，一如我应许你父亲达味所说。你的子孙中决断不了有人做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但是如果你们远离我，离弃我在你们前所颁布的法律和诫命，而去服侍敬拜别的神，我必将你们从我赐予你们的地上根除，且要抛弃这座为我名而筑圣的殿，毫不顾惜，使它成为万民的笑谈和画饼。这殿虽然宏大，凡经过的人必将惊愕说，上主为什么这样对待了这地方和这座殿？ 人必回答说，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令他们出离埃及地的上主，他们祖先的天主，而皈依崇拜服侍了别的神。为此，上主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身上。